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a。我的心愿呢是嫁给易烊千玺。这个愿望说出来有一点羞耻，毕竟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喜欢上易烊千玺呢，是大概在我高二下的时候吧，那时候没有特喜欢，就是大家都知道 TFBOYS 了，然后就嘻嘻哈哈的就说看看他们到底发展成什么样，然后也就听了听他们的歌，然后在微博上听他唱了南部小城，然后当时就觉得他声音真的好酥，然后之后也就没太关注了，然后是从今年前一阵子开始吧，突然觉得这个弟弟长大了，然后就真的是帅的没边儿了。总之呢，为了这个心愿吧，以后会努力挣钱，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把钱都花给他，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见他吧，最好的话能和他成为朋友吧。 白灯下隐形落叶，耳语中飞走蝴蝶，时针的路渴望来没有情节，红色的秋雨世界，被入世的梦吸血，我想我没成熟到能理解离别，孤单是你说我们曾经来过，嬉笑善感而沉默，你还在寻找什么，是否已丢失太多，这里每一种答案都不是与你和我，你还在寻找什么，是否被天真掠过，这里 却却，但我还是我。你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等到徐之仪打完电话，沈四已经将车开进了学校。一路上跑车十分的招摇，引得不少的学生频频的回头，他只好将车停在了稍远的僻静的地方。你等我消息吧。徐之仪心不在焉地解开了安全带，转身便要下车，不想一只手从后面伸了过来，拽住了徐之仪的胳膊。400万。徐之仪回头扬眉，探究地看向了沈四。沈四微微一笑，并不说话，反而从自己的脖子上取下了围巾，绕在徐之仪的脖子上一圈又一圈，直到那长长软软的围巾堆叠起来，将徐之仪裸露在外的脖子缠得密不透风。好了，你可以走了。徐之仪愣了一下，好像突然被施了魔法，嘴唇半张着，脸上是惊愕的表情，木然地下了车，直愣愣地往前走。走出10步之后，他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转身看向隐在暗处的跑车。这沈四又演的是哪出戏呀？隔了深茶色的车玻璃，丝毫也看不清内里，但是徐志怡就是知道沈四一定是在看向着他。看什么看？徐志怡轻皱着眉头，挥了挥手，随着他的手扬起，跑车竟赌气一般的轰的一声向前奔出，瞬间就消失在了拐角处。徐之仪这才转身向宿舍楼走去。就要进门的那一瞬间，鬼使神差的徐之仪竟将下巴往下一缩，半张脸埋进了围巾里。细腻的羊绒触上面颊的那一刻，他印上了一个温柔的吻。沈四身上张扬又性感的气息，带着他的剃须水的味道扑上他的鼻息，瞬间将徐之仪的感官淹没了。徐之仪慌乱地抬起头，深吸了一口带着血气的冷空气，暗自唾弃了自己一句：徐之仪，你鬼迷心窍了。沈四下午从夜行的剧本讨论会里半途溜号，令周文愤怒不已。晚上一个奢侈品牌的慈善舞会上，周文嘱咐人全程盯着沈四，连他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沈四见周文如临大敌的样子，只觉得好笑。过了一会儿，穿着一袭浅香边间小礼服的霍奇端着一杯红酒走向沈四的身旁。 阿四，不请我跳支舞吗？ 霍奇浓浓的睫毛恰到好处地扇动着，像停在花蕊上的蝴蝶突然振翅，被这样一双妙目看着，男人难免心猿意马。 你最近有感冒吗？比如咳嗽、发烧？ 沈四警惕地往后退了3步。 没有啊，你问这个干嘛？ 霍奇秀美狐疑地问。 不干嘛，只是我感冒了，如果你不怕我传染给你，而严老板也没有意见，我当然愿意请美人跳舞了。 沈四淡笑着。霍奇娇俏的表情被突如其来的冷遇冻住，正想发脾气，却见沈四略微欠欠身，已经伸手做了邀请的动作。霍奇原本傍着大靠山，这靠山膀大腰圆，身居要职，连公司的老板也必须要给面子，圈里稍微知情的人轻易也不敢与他交锋。 霍奇本被媒体封为玉女掌门人，尽管私底下也飞扬跋扈，可是在观众面前还是颇为讨喜的，却无奈那张脸美得太过标准，简直堪称整容教科书里的最佳范本，就好像芭比娃娃一样，精致到没有缺点，反而欠缺特点。用一书的话来说，是美则美矣，毫无灵魂。故此，不管严老板在背后如何的实力，霍奇始终混不到一线。此刻对上沈四英俊的脸，霍奇满腔的怨气当即被浇灭。公司安排他与沈四做情侣，私底下他是极为愿意的。圈里没有人比沈四的风头更近了，除了他，霍奇也想不到谁能给他带来最直接的利益。若讨了沈四庞大粉丝团的欢心，他爬上一线的位置不过瞬息。想到这里，他心思妙转，唇边翘起了柔美的弧度，主动将手搭在沈四的肩上，开玩笑地说，只有最亲密的人才会彼此传染感冒。两个人顺着音乐滑入舞池，闪光灯恰到好处地亮了起来，一闪一闪地接连不断。霍奇的脸上笑意更盛，仿佛眼前已经是春光灿烂的桃花深处。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喷嚏可以在5分钟之内把感冒病毒传染给150个人。人在打喷嚏的时候，一次可以喷出10万个唾液飞沫，这些飞沫以每小时145公里的速度在空气中传播，个别可以飞到10米远。所以感冒不是只传染给亲密的人。沈思慢条斯理地把徐志怡跟他科普的常识告诉眼前这个妄图跟他调情的女人。 哟，你知道的还真多呀，看来你对这次科学怪咖的角色已经做足了功课了。 霍奇却一点也没听出沈四语气里的讽刺，反而称赞了起来。沈四的手扣住霍奇纤细柔软的腰肢，目光停在他看似素颜的精致的妆容上，那双明亮的眼睛被其纤细的眼线勾画出完美的形状，此刻含笑地望着沈四，简直可以用电波流转来形容了。音乐曲风一转，是 Unrepublic 和 Come Home，正与霍奇凝神对视的沈四突然就被音乐动摇了心神，透过眼前美丽的杏眼，竟看到了另一双黑沉沉的目光，微凉的眸子平静漠然到近乎矮板。没有人知道那双眼睛在工作时能绽放多么璀璨的专注力。沈四莫名的烦躁起来，别过脸不愿再与霍奇对视。好不容易一曲结束了，沈四便推说累了，匆匆离场。沈四径直选了离舞池远远的几乎没有一个人的位置，意兴阑珊地坐着，眉眼如画，长发慵懒地挽在脑后的霍奇跟了过去，摆出了乖巧的姿态，坐在沈四的身旁，唇边挂着一抹恬淡的笑容。见沈四目不转睛地看向舞池，霍奇忍不住讨好地建议道， 我替你拿点吃的。 沈四正烦他一直守在自己的身边，立刻点头将他支开，哪怕一时半会儿令他可以自由地喘口气也好。霍奇款款起身，优雅地踩着高跟鞋向餐台走去，颐指气使地招呼小谷替他张罗食物。小谷暗地里连呸了3声，站在原地不肯动。 怎么，我还叫不动你了？ 霍奇下巴一扬，连个眼风都不给小谷。 我是四哥的助理，你凭什么使唤我？ 小谷不服气，他就是浑身长满了刺，觉得每一个人看他的眼神里都带满了讽刺。 就凭我是四嫂。 霍奇莞尔一笑，似乎对这个称谓特别的满意，人人都想做沈四的女友，哪怕只是一个挂名的，听起来也格外有感觉。 假的真不了。 小谷撇撇嘴，却始终不敢大声说出来，只恶狠狠地吹了一下刘海，垂下细细的眼睛将情绪掩埋了起来。 你捅出来的篓子我帮你补上，你还有脸闹？ 霍奇说完头也不回地站在餐台前，小谷被人掐住了命脉，立刻偃旗息鼓乖乖地跟过去伺候。自从小谷的新闻爆出来之后，沈四备受攻击，却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一句。 当小谷知道沈四为了保全自己竟然答应与霍奇做绯闻恋人的时候，他惊呆了，因为他知道沈四有多么的高傲，多么厌烦霍奇这样的女明星。他狠狠地哭了一场，对着沈四不停地说对不起。他甚至打定主意要离职，永远离开这个看似梦幻璀璨，实际冷酷无情的是非圈了。可是沈四是怎么对他说的呢？他说，小谷，你所受的诋毁、污蔑、侮辱都是因我而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有我一天就有你一天，离职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那一刻小谷觉得沈四就是他的英雄。沈四远远看向场中一对对拥抱起舞的人，在水晶灯的璀璨光芒中飞旋舞动，前进后退，勾连辗转，他们的脸上的笑容或是真心或是假意，却都演得很投入。有脸熟的演员上来与他搭讪，他都只是客气疏离地点头敷衍过去。看着女明星们在自助餐台前小心翼翼地搭配着各种菜叶子，或者拍下龙虾大餐的照片上传微博，却并不真的实用，他无端地就想起了徐之仪在餐馆里大快朵颐的样子，转念眼前便换过了他瘦小如刀削的下巴，念头一起，手掌间竟觉得还握着他细细的仿佛一折就断的胳膊，分明一周前那胳膊触碰他的时候还是骨肉均匀的。思及此，满场的喧哗热闹仿佛都是别人的了。沈思的嘴角一扬，眼睛只觉得酸涩无比，眼前的歌舞升平，衣香鬓影顿时晕成了一团团模糊的光影，不知道那个一进实验室就不眠不休犹如搏命的女人此刻在做什么呢？想起下午那会儿他见徐志仪脖子上光秃秃的，而外面寒风呼啸，一时心软将自己的围巾借给了徐志仪，而徐志仪不耐烦的眉心微皱，还有他每一次下车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挥手让他赶紧滚蛋，沈四不禁有些心烦意乱。百无聊赖间他掏出了手机给预言师发电邮，你说徐志仪真的没可能会喜欢上我吗？邮件一发出去他就后悔了，可是莫名又有点期待预言师的答复。这会儿太阳刚升起来，积存了一冬的雪已经被人踩得肮脏不堪，日光照在上面微微的刺目，老人捧着杯热茶靠在窗边，霜白的发色倒是比地面上的积雪还要干净，房间里暖气开得很足，室外冰冷的空气扑到温热的窗玻璃上变成了雾蒙蒙的蒸汽，时间一久便凝成了水滴，一道道的向下滑落，铺了灰的外墙玻璃变成了一张花脸，外面的世界就更扑朔迷离了。眼见瘟疫爆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属于他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他如今连眼皮都渐渐不受控制，说话时牵动声带也变得费力，被病魔折磨已久，若不是心中执念未了，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天堂找上帝讨说法了。已经好几天没有消息，此刻电邮提示音滴答的一声轻响，尘埃落定似的，他扶着墙壁一步一挪，双腿微微地发颤，想来少年人遇到心仪的女子时膝头不受控制的发软也不过就是如此了。待走到电脑面前，看见沈四发过来的那封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的邮件，他阴郁昏暗的面部轮廓也禁不住被那三个夸张的问号点亮了。命运的河流总是向着相同的走向，在生命的荒野中，有人迷路，有人执着地向前，也有人总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尽管即将到来的瘟疫令他觉得前景昏暗，此时他终是放下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沈四提前动心了，这算不算是在与时间的竞赛中他赢了第一个回合呢？他几乎是一种愉悦的心情带动声带，震动出一串轻快的音符。沈思自然看不见老人的情绪，他低头在手机上只看到一行带着揶揄的问号，你动心了？怎么可能？沈思如被人猛踩了一脚，条件反射地否认。 连自己的心都不敢正视，又怎么打动别人的心？老人一点也不嘴软，这句话令沈思微恼，但一时竟想不到别的话去反击。很快，老人发来了第二封邮件，邮件上也只有一句话：年轻人，我送你一句，男人一生总要低一次头，不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女人。你说话的口气很像我祖父。沈思有点不满了，我的年纪足够当你祖父，我祖父早已死了很久了。我知道。沈思的心猛地一软，记忆中那个心思深沉略带愁容的老人的脸瞬间出现在他的眼前。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谁曾与他最亲密无间，那无疑是他的外祖父，那个他愿意与他一起分享着青春期烦恼的老人。沈思至今依然记得洗衣房昏暗的光线下，老头坐在躺椅上端着一杯威士忌，轻轻地喝了一口，微微下垂的眼睛便满足地眯了起来，连眼袋都好像是灌满了舒服的醉意。然后他眼神温温地望着在勾着背熨衣服的外祖母说，男人一生总要低一次头，不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女人。熟悉的话再次被人提起，沈思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怪异的悸动。突然间他觉得自己与这个神秘的预言师之间也有了某种深切的羁绊，好像两个人的距离随着这句话变得更近了。徐志怡睡到半夜就醒了，好几天没有睡觉，正常的睡眠功能严重紊乱了。他睁着眼睛守着纱窗的褶皱一道又一道，几乎没入了夜色中，再也找不到了。窗外冷冷的一点光照在惨白的床单上，像茫茫的雪原。这让他想起母亲再婚的那个晚上，他一个人躲在被窝里默默地流着眼泪。也是在这样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寒夜慢慢没有尽头，他习惯性地去摸枕边那件风横的旧衬衣，却摸了个空，毫无防备地为着这件陪伴了他无数失眠夜的风横的替身，他想到了沈四。拜他和鲁鲁所赐，他用惯的很多旧物都被扔掉了，房间里焕然一新，看起来更加的整洁明亮，却始终少了那份旧物所带来的熟悉和安心。徐志一叹了口气，自从认识了沈思之后，他的生活渐渐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向着荒唐的道路疾驶。他甚至做出了冒充防疫站工作人员骗取血样的事情，这种行为放在任何地方都是违规的，想想他都觉得羞愧。但是那是为了400万的研究经费，他不肯承认这是色令智昏。正在胡思乱想，细弱的手机铃声突然炸响，突兀的令心脏猛缩。他拿起来一看，暗自咬牙，午夜凶铃。喂，400万，没睡啊？沈思将车停在滨江大道上，车窗开了一条缝，有冷风灌了进来，带着几分黄浦江里的水腥气，他浑浑噩噩的情绪为之一醒。几点了？你真以为地球都以你为中心？尽管徐志怡语气不善，沈思却丝毫也不在意，他软着嗓子沙沙哑哑，几乎暧昧地挑逗着，你不也一直在等我电话吗？这卷发灰败到近乎酥烂的声音却完全没有撩拨到徐志怡，小心孔雀开屏过度盖不住屁股。女孩子说话斯文点，跟斯文人才说斯文话。徐志怡轻哼了一声，他一贯板着脸，此刻极其女性化的哼了一声反而透出了点娇憨。沈思顿时乐了，原本郁闷的情绪好像被一阵风吹散了，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喂，沈思，我床上那件浅蓝色的衬衫哪儿去了？徐志一被这声轻佻至极的哨声挑得有些恼羞成怒了。浅蓝色？黑暗中沈思半闭了眼，那件已经被洗得酥软发白的男士衬衫他从记忆里翻了出来，他当时便知道那件衬衫属于谁，于是他故意带上了几分漫不经心。不记得有蓝色衬衫啊？嗯，我就放在枕头边儿。哦，小谷扔了。生了？徐之一霍地从床上坐直，搁在床边的书吧嗒一声掉到了床下。这件衬衫很重要吗？小谷说已经洗得发毛褪色了，又被鲁鲁的尿泡过，想来你也是不会要了，所以就扔掉了。 我陪你一家就好了。沈思一点也不心虚地胡编着。 很重要吗？ 睹物思人的少女情怀如何对人言说？想到方恒的衬衫竟然遭到如此惨烈的对待，他便觉得沈思就是他命中的克星。可偏偏沈思今夜如同着了魔，继续挑战着他的神经。怎么办呢？送件我的给你吧。 省省吧，你现在还有一堆垃圾在我这儿呢，赶紧搬走，不然我就全扔了。算了算了，你别来，让你的小助理来，我暂时不想见到你。 你真不识货，就算我穿过的袜子放到网上拍卖也够你的实验经费了。不过对不起，下次我不动你的东西了。 沈思挥着嗓子，声带摩擦出一种奇异的质感，好像大提琴的尾音卷进秋风中的落叶，低沉的令人心醉。 那声音极具画面感，徐志怡几乎看见那个骄傲的不可一世的男人正低着头，额发软软地扫了下来，刺进眼睛，琥珀色的眸子里有不易察觉的歉意。他叹了口气，还有下次。 唉，算了，只是没有他我睡不着，习惯了而已。 徐志毅的声音并不柔美，却自带着一种沉静的韵味。接着他几乎是絮絮叨叨地说说这一周以来做实验的各种琐碎的进度。 迄今为止，死于禽流感的鸟类已经超过一亿只，人类感染 H5N1 的死亡率高达 59%。 我可以初步断定这个新病毒是在 H5N1 的基础上变异的，所以它的致死率只会更高。 那些晦涩陌生的术语从徐志毅的嘴里吐了出来，听在沈思的耳朵里如同仙乐一般。曾经他对于自己热爱的音乐也是如此痴迷执着，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整个人都会发光。 徐志怡不厌其烦地说着实验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尽管沈思一点也听不懂，可是那些枯燥的实验术语、拗口的名词数据却令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就好像是那一次徐志怡在雪风烈烈的阳台上把秦焕从死神的手中抢回来一般，奇迹般的他觉得胸腔中涌动出一种久违的欲望，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几乎是瞬间就破开了包裹着声带的那层结痂已久的滞涩感。 400万，抽烟吗？ 干嘛？ 被我抽一支，我就能让你马上睡觉。 沈思放低了椅背，让自己坐得舒适一些。 你以为你是催眠师啊？ 徐志一被逗乐了，不过烟瘾也被激起，他翻身从床头取了烟盒，在桌子上磕了一磕，抽出了一支，叼在唇间，又从烟盒里倒出打火机，一簇艳红的火苗在暗夜里亮起。如果此刻沈四在，他就能看见那红茸茸的火光之中，徐志怡一向紧抿的唇角隐隐有一抹浅浅的笑意，令他冷硬的轮廓在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光晕中变得柔和了起来。沈四坐在黑暗中，也静静地点燃了一支烟， 光秃秃的梧桐枝在风挡玻璃上投下乱影纷纷，那点猩红的烟头随着他的吸吐一明一暗，呼吸一般的灵动着。辛辣干燥的植物充分燃烧后产生的香气，混杂着徐志怡在电话那头嘶的一声清晰，性感极了。接下来，电话里除了呼吸声和蓝色烟雾被吸进呼出的。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 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偶尔管了华新公司的闲事之前，风儿曾是一个出色的程序员，他了解程序员们的心态，而这个经历正是在毕业后就到公安机关工作的研究小组成员缺乏的。评理群一拍巴掌，立刻跑回他的机器前忙了起来。刘文祥犹豫了一下，也回到自己的终端机前，准备评理群那边一旦打开数据库后，立刻调阅预先计划好的几个子文件。阿辉网站很可能在非法入侵发生后极短的时间内察觉并关闭漏洞。牟爱兰和李小健也回到各自的机器前忙碌起来，倒是风儿一时还不知该做什么好。服务器开足功率，以每秒三个组合的速度进行试探，终于芝麻开门，阿辉网站数据库在第116个组合尝试中伴随着一阵哗哗声打开了。那个密钥来自一个叫朱景红的程序员，他把 JHZHUHJ 的组合当作自己自由进出的钥匙。刘文祥立刻在搜索栏中敲入鲁卫中、林勇、赵宝胜、冯源、许平等五个名字，前三个人都曾在这个案件中被怀疑受阿辉的洗脑，而冯源之死则是他们想解开的谜。五个体积巨大的文件包下载进入刘文祥的数据库里，被迅速储存起来。牟爱兰离风儿最近，他跳起来当着杨真这位大领导的面狠狠地拍了拍风儿的肩膀。屋子里的人中，牟爱兰对风儿最没什么看法，一来双方是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二来牟爱兰刚到华东分局不久，没有亲自参与过华新公司案件的侦破工作，对风儿没有猫对老鼠的感觉。正在这时，屋子里突然暗下来，所有的机器一应俱灭，备用电源在一秒钟后便接通了，好在这边已经做完了储存工作。楼道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可能有其他研究室的工作受到了干扰。杨真向大家做个手势，示意大家继续工作，然后一边往外走，一边掏出手机，要分局后勤部门立刻弄清停电的原因。公安系统与当地电力部门有协议，要保证侦查局分部的供电，电力部门为他们设计了多套保险系统，保证他们不受区域偶然事故的干扰。很快原因查到了，后勤科长把杨真带到侦查局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 瞧，这里的线路刚刚被破坏，电力部门马上派人来修复。 杨真看着作案现场，那里既是交通死角又是视线死角，变压器的输出线路被剪断，后勤部门的人 已经在现场周围拦出了一个小圈子，两个警员正在测量变压器周围下的足迹。杨真等在现场，一直到警员们把结果报出来。 这里是交通死角，平时除了电力部门的检修人员，没有人会走过来。这几个脚印是刚刚留下的，男性，身高1.75米到1.80米，体重80到85公斤，健康有力。 杨真心里又闪出阿辉的影子，他望了望左右，除了在这里外，周围很安静，大都市的喧闹一点也传不到这里，但一股阴云正在他的脑海里凝聚。下载了5个文件包，相当于他们把研究对象搬回自己的屋子，不用再与阿辉网站周旋，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过的第一步，要打开这些文件包，并且判读里面的东西，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解析工作，而且以后的工作难度更大。刘文祥等人稍作调整，又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另一方面，从国内5个分局传来了几乎一致的消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根据1/1000相似度比例确定了排查对象。经过第一轮次的调查，初步确定了50多个可能会被阿辉洗脑的人。这些人或者失业，或者是属于来无影去无踪的自由职业者，无论家人还是和他们有往来的部门都不了解他们的行踪，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严重的 IDA 综合症表现。不过更令杨真吃惊的是，当地各分局与当地警方开始调查这些人时，他们中的1/3已经不在原地，而且每个人离开时都未对任何人说明自己的去向。杨真立刻想到了侦查局输电线路被攻击的情况。 难道阿辉命令他们来了武汉，或者他们正在来武汉的路上？谁把侦查局的工作告诉了阿辉？阿辉毕竟只是数字世界里的一个程序，难道 HAI 公司自知有问题，有意制造这种麻烦阻碍侦查局的工作？ 重重的疑问在杨真心中升起，于是他接通市刑警队的通讯线路，把那10几个暂时失踪者的名单传给张继东。 张队长，这些人很有可能来武汉干扰我们的工作，请你派些人手在机场、车站这些地方注意他们的行踪。 这么严重？ 但愿不是，可我们不能等事情发生之后才弥补，何况可能根本弥补不了。 不过阿辉是怎么知道你们对他进行调查的呢？那些人会不会受 HAI 公司的收买？ 理论上不排除这个可能，但从利益上讲很难理解。如果是 HAI 公司有意识地干扰警方侦查，那可是足以导致公司清理、负责人下狱的大问题，比关闭网站的损失要大得多。另一方面，阿辉的价值标准虽然和我们人类的完全不同，但有一点可能是一样的，他也要生存，他觉得我们的介入威胁了他的生存。 我立刻安排人去监视，我想要是阿辉叫来真人进行袭击，就不会是用什么高科技，我们的人足可以应付。另外如果需要，我可以派些人到你们那里去，这么多年你们一直是演文戏，对手也都是斯斯文文的，没怎么和那些穷凶极恶的人打交道，依我看你们侦查局缺乏安全方面的布置。 作为分局主任，我也有责任。 算了，我又不是你的上级，和我检讨什么，咱们把问题解决是真格的。 又是头晕脑胀的一天，文件包密码被打开了，但展现在刘文祥他们面前的仍然是一堆无法解读的编码，虽然他们都是英文，但与传统编码方式完全不同。 范语言， 听到这个名字，其他几个人的脸上也是出现了肃然的表情，仿佛普通观众头一次和一位大明星见面一样。范语言是新近才出现的功能强大的编程语言，它是印度软件工程师们的杰作， 编制者以梵天这位化育之神的名字来比喻此种语言能够生成世上最美妙最全面的应用程序。使用梵语言编制的程序功能强大，体系完美。不过虽然梵语言在软件技术上是个飞跃，但恰恰与适用即可的技术原则相悖。许多软件工程师宁肯用已经熟悉的传统语言去编制要求不高的应用软件，所以梵语言自发布以来一直曲高和寡。就是刘文祥这样有见识的研究人员也是头一次见到用梵语言编制的应用软件。 怪不得阿辉程序的冗余度问题解决那么好，几百万人连篇累牍的废话堆在一起，愣是没把他的数据库挤爆，也只有梵语言能编写出这样的程序。 可我们解析起来就难了，我们不知道它的压缩方式，不知道它的主导码，不知道它的内在次序。哎，刘组长，您怎么样？对梵语言熟悉吗？ 不熟悉。既然面对它了，我们也不可能逃避。平力群，你立刻搞到有关梵语言的技术资料，从那里面找到判读方法的线索。咱们从头当一回学生。 可要从简单的公开材料中找到答案，需要太多时间了。HAI 公司用了几年才通过梵语言搞出这个东西，那么多中间环节，我们怎么能在几天时间内搞明白呢？ 那你有什么办法？ 我想这无非就是个密码破译的问题，和简单的一个数字密钥的破译相比，破译这种密码逻辑线索反而要多很多。你们不是关着一个叫鲁卫中的人吗？可以让他回忆和阿辉网上来往的细节，我们根据他的复述用奥克利语言的通用方法建立一个数据库，然后与阿辉的数据库进行匹配分析。 一时间四个听众都涌起一个愿望，想拍一拍风儿的肩头或者拧一下他的小脸，不过碍于性别界限，最后只有毛爱兰把他落实到了行动上，其他三个人则改用叫好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自从风儿来到这里，严肃的实验组也活跃了不少。 不过鲁卫中在苏大夫那里治疗，也不知现在情况怎么样，是不是能配合我们。刚抓到他时，他真的连自己是谁都忘了。这个方案我还要和杨主任协调一下，不过从我们这边看问题不大，你们做准备吧。 杨真同意了他们的方案，他和刘文祥一起来到市心理治疗中心了解鲁卫中的情况。在 IDA 综合症治疗区里，他们看到了木呆呆的鲁卫中，此时的鲁卫中像个废弃的口袋一样瘫坐在户外座椅上，茫然地望着眼前的草地，不仅不再有阿辉那种神气活现的表情，甚至连外貌看上去都不如当初那么像阿辉。 他已经彻底从阿辉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了，不过他的情况很糟糕，由于知道了自己真实处境，精神处在崩溃的边缘。 那么能不能配合调查？ 试试吧。他也许理智上会答应你们，但潜意识里拒绝回忆当初的情形，至少回忆不出多少细节。听刘组长的介绍，你们主要是希望他回忆与阿辉交流的细节吧？ 对，因为数据库有严格的语义系统，鲁卫中回忆的细节越具体越清楚，判读和匹配起来越容易，大概其他东西没有价值。 我试试传统催眠术吧。能被阿辉洗脑的人都是高敏感性人群，催眠之后看能不能唤起什么记忆。 于是几人商定，刘文祥带着电脑设备留下来，苏亚军给鲁卫中做催眠，让他回忆一些与阿辉打交道的细节，由刘文祥做成数据库文件传回小组，让他们与梵语言写成的高级数据库进行匹配分析。安排好这边的事儿，杨真回到侦查局又处理了一些事务。夜深了，他走出办公室想换一换新鲜空气，正碰上从洗手间出来的风儿。 哎，你还没回家？ 正帮他们做分析。 风儿，忘跟你说了，你不是我们的专职工作人员，不需要和他们一起加班加点。 我知道，不过活干到半截就放下，心里面不舒服。 饿了吧？晚饭过去很长时间了。 有点饿，不过能坚持。 这可不是坚持的事儿，空着肚子搞研究，效率会和血糖一起下降的。 杨真带着风儿走出侦查局，来到小街拐角，那里有一间外漆已经褪色的绿色小亭，此时还亮着灯营业。这种绿色小亭是当初市邮电局为了规范管理统一设置的报刊亭。自从互联网爆发式扩展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网上寻找各类新闻，传统报纸销路大降，报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如今这个小亭子由一个小贩租下来卖食品，侦查局的人经常加班，是他的常客。杨真来到亭子前面，汉堡、方便面、夹心蛋糕选购了一大包。 哇塞，这么多高热量食品。 不吃高热量食品怎么有劲干活啊？ 发胖嘛，你已经是嫁出去的人了，当然不担心，我们不行啊。 你这么瘦可不能再减了，小心得厌食症。 杨真带着风儿回到侦查局，来到顶楼上的休息室，从休息室平台那里望出去，近观山景，远眺长江。分局里的人纠人员都爱在大脑疲惫不堪时到这里换换气。两个人从休息室里搬出椅子，来到平台上开始吃宵夜。这几天，风儿和杨真迅速地熟悉起来。当初，他们是在敌我双方的情况下认识的。风儿始终对杨真充满戒心。此时处境全变，杨真又是个很容易接近的人。风儿开始把他当成了大姐姐，说话也随便了许多。 杨主任，您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吧？ 嗯，年轻的时候？我老了吗？ 您都过30多岁了，还不算老吗？ 好吧，好吧，我比你大半辈人的样子，就算是老吧。我年轻的时候还算漂亮，大学时在班上排第二。 是吗？真想不出还会有比你更美的女孩，她长什么样啊？ 排第一的是个男同学。 啊？不是，那你们这前两名之间没有什么故事吗？ 没有啊，那时候一个班50人，比现在放一场电影电影院里的全体观众人数还多。 我不是说一般的故事，你们毕竟是排名第一第二的美人呀。 年轻男女长得漂亮，他们之间就一定要有故事吗？这种游戏规则太简单了吧。 那您后来的故事能给我讲讲吗？ 你爱听我就讲，反正光明正大的事儿也不怕你听。 杨真从小就是个美人胚子，所以相关的麻烦也来得早。记得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急不可耐的男同学就倾尽自己的文字功夫，向杨真写了封过千字的求爱信。那时，语文老师要求的作文长度通常还不超过800字。遇到这样的事儿，别的女孩子可能不知道如何应对，但杨真不同，还有一个和她亲近如姐妹的妈妈。杨真的开朗、大度和顽皮都是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他们之间无话不谈，所以杨真很幸福地有了一个生活顾问。听到女儿的问题，杨真的母亲哈哈一笑。 你呀，是真想拒绝他吗？ 可不嘛，烦死了，才多大就想这些啊。可是看他那样子还是蛮真诚的，怎么样才能既拒绝他又不伤害他呢？ 好，妈妈呢就教给你一个拒绝的方法，保证既让他死了心又不伤害他。 于是杨真附耳过来听着妈妈的妙计。 哎呀， 馊主意，我是那样的女孩吗？ 怎么，你要求的是既能拒绝他又不伤害他，可没说还得顾着你自己的面子呀。哼，这种事儿啊，哪有谁都不受伤害就能了结的。嗯，你呢，牺牲自己一下不就行了吗？ 于是杨真应那个男孩子之约，来到一家冷饮店里，隔着桌子看着他那一副等待判决的可怜样，杨真都有点于心不忍。 我可以考虑你的要求，不过爱这个字总是空的，不知道你能具体为我做什么。 什么都能做，真的。 那我的要求也不多，将来咱们结婚在哪安家呢？在我们家吧，那怎么能叫出嫁呢？在你们家吧，我可能和伯母处不来，我这个人很独的，所以最好我们自己有间房。 自己有房？ 是啊，自己买房，而且为了将来的事业和生活的方便，最好在市中心好地方买房，比如在汉口，那里离市中心商业街很近，环境又不嘈杂，听说房价也不贵，一平米才3000多块。 3000？ 最好早买，以后房价越来越贵，一时凑不起钱也可以，可以做按揭，首付30%就行。 男孩子落荒而逃。平时他最大的消费就是到音像制品商店买流行歌曲磁带，杨真嘴里这些天文数字听一听都觉得很沉重。大学一年级时，同学们新鲜劲儿一过，班上就有了出双入对的榜样，漂亮洒脱的杨真自然逃不过男孩子的视野，于是他又被一个男同学邀到冷饮店里。这次那个男孩子听了他的要求，轻松一笑： 没问题，做什么按揭呀？一次付清就行，随便你买哪个城区的。 哎呀，坏了，事先没了解他的家庭收入情况，说到套子里去了。不过还好，老妈当初传授的可是个连环招法。还有，咱们毕业就得结婚，结婚就得要孩子。不是我不放心你，现在的男人实在靠不住，早拴住早安心。生孩子以后我要亲自带，交给爷爷奶奶都不放心。不过那时候你得陪着我，我第一次带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免不了手忙脚乱，到时候你要给孩子喂奶洗尿布。我听说月子里的孩子一天用的尿布相当于一张单人床床单那么大。哦，还有，将来孩子一定要上市里最好的学校，不管那学校的学费多贵，而且希望你能在孩子上下学时亲自去接送。 这个一生中刚刮过一次胡子的男孩听着听着，发觉杨真那张俏脸就像老巫婆的脸一样讨厌。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心只会永远恨你。 离别人只想又何来去，如果一个人在这里睡得梦起，我会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窗子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难得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先生，否则将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你